好，欢迎来到这个新的节目 Format Otta Channel， 一个其实应该是五月开始的，但结果我们搬写字楼啊，搬厂搬写字楼啊，就拖到现在才开始的节目。我是杰达，今天请了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是，我是修行者。 咁揾得修行者嚟，基本上咧就讲人坏话嘅，唔系，系讲某一间公司嘅坏话， 唔系，系讲某一个人嘅坏话。有 嗱，咁其实依家好似去三月尾嘅事噶啦，应该系 Squarex 嘅年度财政报告，咁就赤字啦。咁结果 佢有几多次唔系赤字嚟答我？ 唔系，赤字唔系，其实唔系太大问题。 哇，佢每次都蚀几百万、几百亿、几百亿咁蚀，都系唔系一个问题。 但唔係咁，有一樣嘢就係呢個年頭，應該話係喺舊前嗰幾年，日本經濟真係差好緊要嘅。 唔關事咯，我唔完唔係都關事，但係唔完全關事咯，我覺得。 情況係我哋一嗱，如果你話係任天堂呢類所謂賣硬件公司，我明白。咁你關就係你賣成一千萬部V 去美國，人哋簽咗一年數，跟住嗰年裡面美元係咁跌，佢用美元嚟去找數，咁你唔見幾多錢，大家其實心中有數嘅呢啲。咁咪 Sony 都係啦 ，Sony 就其他地方可以揾得翻嘛。但係 Square 就奇怪，因為你作為一個 software 公司或者一個 game 公司啦，你喺呢幾年嚟佢係咁蝕，其實我係有啲意外嘅。 喂，梗係啦，佢點解過年點解賺啫？花費十三同九同一年出喎，用唔用腦噶？ 嗱，結果和田洋一就落台啦。之後佢而家係新嘅管理層嚟噶。 我以你哋彈琴以你哋唱啊，真係！我嗰日如果嗰日我喺東京，我會直接喺 Square 門口開 party， 我可以肯定我一定會咁做，但我唔係， 我唔誇張。不過嗱，依家新嗰個總管理層係嗰點啊？即係而家 冇咁乜嘢都未做，乜嘢都未做。 嗱，即係講嗱，咁啊新管理層我就等起碼要今年 TGS 先知噶啦。嗱，而家即係講翻所以我叫一回顧和田洋一年代十年啦， 十二年啦。什麼也沒有做過的十年，唔係佢唯一最強大的功績就是推冧了兩條黑船，冇啦。 佢係我記得好像他在任時候買落Alice 嘅，同 Alice 合併，好似係佢在任。 係佢在。 算係佢最大的功績就是買咗 DQ 咯，冇 DQ 都幾大鑊嘅其實。 我覺得佢最大的功績係咩咧？佢買咗 Idios， 即 係 買咗 Tomb Raider 公司。我覺得佢做十二年嗰做得最啱嘅地方就係買呢間公司，同埋佢唔會好似 Namcon 同埋 Capcom 咁自己喺日本公司開發鬼佬 game 線，特登開一條鬼佬 game 線就俾鬼佬做鬼佬 game， 呢樣嘢係唯一做得最啱嘅地方，佢都係全部錯曬。 咁幾好喎，因為日本 game 公司有一個問題就係佢成日就要用咩啊？我形容就係、是、你揾只日本師傅去煮西餐。而佢煮到唔湯唔水，即係有間 lost place 咁樣咯。 個問題係咪即係你睇下 Namcon 嗰啲發生咩事咪知咯？咪就係做咗一堆一個即係鬼佬嚟得日本就梗係想食壽司噶啦。你而家做一個漢堡型嘅壽司，要俾我把鬼咩？我要食壽司啊嘛。 咁其實依種所謂咁算係幾聰明，因為相比嚟講，你話 Capcom 咁樣，佢其實而家仲係唔認輸噶，佢而家 Lost Planet 二仲要出㗎。係 啊， 但實際上 Lost Planet 係渡船敬意，佢主政年代我覺得係幾失敗嘅政策就係、是。你本身你間公司冇做開 FPS 嘅經驗，你走去出一隻諗住出入咩 game 同人哋硬口，問題就係、是、大佬人哋大把咁嘅 game 使落眼你， 冇咯。 依個係反而佢話而家你話Square Enix 佢自己開買咗鬼佬公司，跟住走佢自己開發鬼佬市場嘅，依、這個幾聰明喎喺策略上。 所以咪 DLX 同埋 Tomb Raider 係買得㗎。是買得的呢兩隻是好甜的。 但是問題就是他作為日本國內市場其實真的企不 住。不是沒關係他想找一條LINE打外國嘛，那你找國外國人打外國先 OK， 那就自己就花費時就自己打國內線 DQ 或者國內線就 OK，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他在任期間走了多少個勁人？你傻啊 他的情況流失情況其實有跟 Capcom 比誰勁一點？ 他勁好多啦！喂，你明白？他由 PS 年代開始 ，Square 條開發陣可以隻手遮天的地步嚟噶，你明白？ 因為 Square 當年 Square 嘅開發陣其實好強， 強到冇， 因為佢 高橋松野、聖劍嗰隊、田中宏道、何心而家仲喺度啦，志田嗰班全部喺度，但問題就何心志田而家做咩 ？iPhone game、Apps game。喂，人哋做沙架一個做花費時四喎，咁之後田中宏道做咩啊？你搞咗劈竹出嚟，佢人哋十一花費時十一 online 超好評，即係田中宏道揸旗噶嘛。咁而家你因為做劈竹出嚟，佢硬食你只死貓，佢要走喎。 而家走咗， 其實好早前已經運動咗好耐啦。佢引誘啊嘛，佢即係講因為十四第一次舐嘢嗰陣時，即係要有了 Alpha 啊嘛，即係佢即係之後話因為要引誘住佢引誘住佢咯，之後係何係阿和且係我呢度 session 嚟，佢哋唔聽我講嘢，我呢度 session 嚟，就哇文書邊個好超串地喺 Twitter 話。哇！最近請咗好多二十代嘅人翻嚟，相信有七成嘅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喂，咁佢十四發生咩事啊？咁就話：十四嗰啲佢唔聽我指示咯，好似有經驗嗰啲嚟炒曬喎，兄弟。 喂，好簡單就係、是、你而家遊戲嘅，大家都知道遊戲製作根本上就係越嚟越貴，佢需要經嘅老手越嚟越多，唔係細乜小島就夫而家仲喺第一線啦，大佬你諗下，你話除非係話好似鈴木宇嗰啲，佢係某個原因係俾嘅難聽工具俾人架空嘅，嗰啲就冇得講嘅。但係一般嚟講，你唔係政治鬥爭下嘅話，你中生代三四十歲依係最即係叫做咩？最好最 fit 有經驗，創造力好。你諗好簡單，睇下其他幾間公司。即係例如話係人龍 team 裏面，全部都四廿零嘅，啱好就係最叫最 fit 嘅年紀啊！有經驗啊嘛，你講將嗰班有經驗有啲名氣，但係唔係話好老嘅老有失全部踢走曬，你邊撚仔點接得曬啫？ 咪所以而家咪淨係得對 first production team 有嘢出咯，唔計鳥山球啦，我再強調唔計呢個廢山球啦，佢叫輪外嘅，即係得 first 得嘢出自阿同阿田恩端啊，咪叫田恩端啊。即係做零食嗰、那個，得呢兩個係有嘢出啫嘛！而家 大佬，成間公司咁大，得翻兩個， 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成間公司咁大，唔係而家多咗個做十四，而家十四揸旗嗰個叫吉田啊嘛，即係唔係吉田明彦啊？佢畫畫吉田明彦，即係另一個吉田唔知哲野定心扉咧嘅人啦，佢哋得呢三個啫嘛，而家唔知點解。 哇！大佬你唔好啊， 即係有名係得呢三個咯。 唔係呢個情況啊，其實。佢嘅食嗱，你話好似斯格咁樣，可以理解，因為斯格而家俾 Sammy 收購咗之後，好多老嘢頂唔順走咗，我可以理解。但係你又唔係呢情況啊？你講真，你當初收購 Alex 係你吞，難聽講句係你吞咗佢 嘅。唔係冇唔關事，係唔係或者即係有樣嘢你哋應該冇做過嘅，你應該冇同過一個前 Square 嘅員工傾過偈。 點咧？ 我有。我今晚咧咁巧係有嗰個人去咗我公司，我唔知佢做 Square 咁都佢傾偈嗰陣時咧，佢話係即係吹老實，你中意玩咩嘅？我中意玩 RPG， 我中意玩咩 RPG？ 翻咩事？我全 Square 員工嚟咗，有佢話，佢話佢係由八到十二，最黃金嗰段時代八到十二。 嗰係應該係 Square 應該咁講就係 FF 裏面真係走出世界嗰四集 最黃金嗰時代咯。不過佢係中意狗嘅。佢本人即係佢買板口，即係板口嗰邊嘅人嚟嘅。 哦，板口派嚟嘅。 板口派嚟嘅佢係。 咁佢有咩秘密爆咗出嚟？ 唔係，咁之後我問佢嗱，即係嗱，我第一句劈頭問佢，你覺得和田係個點嘅人？不過我講先啦，都不如我覺得佢一條 PK 啦，即係講曬話佢一個嘟嘟嘟嘟就係啊，嗯，你講嘅嘢我完全認同啊。咁之後喂大佬，咁我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即係佢嗰日係合併嗰日啦，係冇人知合併嘅。 哇！你唔係啊嘛，咁大件事， 係佢點知咧？係話 Alex 嗰邊啲 friend message 佢同哥，你知唔知道我哋合併啊？ 哇！ 嚇！ 喂，大佬， 四月咪即係話四月一號喎 ，April Fool 嚟㗎係嘛？即係話唔係，好似真係合併喎。咁即係四號合併啊！ 大佬唔好玩我啊！即係講真，你作一間公司合併係好大心咩？ 淨係啲超高層嗰啲知咯。 咁神秘，唔係可以理解嘅，因為有時啲股價嗰啲嘢可以理解，但問題就係神秘咁誇張。 之後最之後仲一樣最大鑊嘅係咩咧？嗱，你 Square 同 Alex 合併啊嘛，大家期待嘅係乜嘢啊？你做咗隻 China Trigger 出嚟。 系咯，但問題 是啊，問題係咩？由一開始係冇呢個 project 存在嘅，係冇諗過。 喂，大佬，當初揾應該講就係呢兩間公司喺未合併之前嘅最成功嘅作品就係開 check 啊嘛， 就係完全冇諗過呢樣嘢咧，明唔明？點合併咗幾年咧？十年有多咯。有冇做過？ 佢試過去試過咗入 自家 suit 嗰啲算啦。 佢曾經想過去做，但係又唔掂啊嘛。 唔係唔掂啊，係冇諗過個 project， 係完全冇諗過呢個 project 係嘛。 同埋一樣嘢好奇怪就係、是、佢買咗 Alex 啦，首先講下依就依期應該講佢收購合併咗 Alex 咧。佢真係叫 Alex 嘅資產其實咧，佢真係嗱 出版社咯。 嗱 Starson 佢三隻就冇咗啦。 唔係 Starson 根本就唔係 Alex 嘅。 跟住 出版出幫佢出版，因為 Trace Ace 嘅， 唔係又係問題就係你當初接手嘛。跟住嗱，跟住 唔係有一樣重頭話係咩咧？佢而家同 Trace 交互， 點解？唔係我點解？我點解我覺得佢同佢交互咧？佢 Tracy 係咪曾經幫世家出過只 Yen of Eternity 嘅？ 嗯， 即係只槍 game 嘅 RPG 咧。佢話因為嗰陣時訪問 Tracy 啲人話，因為有間公司話我哋個 idea 太新，唔幫你出。嗰間所謂嘅嗰間公司係邊一間？因為 Tracy 同 Square 合作嘅啫，唔正啊？ 管得噶，管得知噶啦，任事。 你都覺得點解不斷同個和田有咩相關地方？冇。佢最強嘅地方就是推冧咗成間公司，我唔知點解佢可以仲生存呢個 女。嗱，因為即係咁講就係 Square 嗱 ，Alice 佢其實幾個大作裏面，即係幾個招牌啦，唔好講，即係嗱，頭先嗰只收成就係佢揾即係外判啦。跟住Wake Up Profile 又冇咗影啦。 唔係，梗冇影咯。你依個依個 Trinity 又唔幫我搞，做咩佢仲幫你搞？ 跟住 同咩啫？ 跟住仲有幾隻 game 係有啲嗱，當時其實 Alice 嗰有幾隻啲古靈精怪嘅足球 RPG 有㗎。 RPG 有啫， 但係又冇。跟住 賣得㗎嘛？ 但係最慘嘅就係咩啊？就係 Alice 公司最值錢嘅資產 DQ， 偏偏鬼仔紅拿住。吹啊！我想真，如果唔係鬼仔紅而拿住，乜嘢機都有啦。問題就係因為佢老人家攞住個版權，你吹佢唔漲，佢話唔出，又吹佢，你又冇完冇 level。 所以咪不斷用一個廢山球，不斷出埋啲唔知乜嘢嘅包咩事咯？呢個咪一個好大問題咯。喂，嗰陣時，我同嗰個前員工講，嗱，即係嗰個前 Square 員工問嗰樣嘢。OK， 我明白你揾一個野道一成寫劇本一件非，即係咁嘅 level 嘅人寫劇本係件好高難度嘅事。但係你揾比廢山球勁嘅，由北海道排到九州啦，大佬，咪沖繩啦，大佬，好似唔係啊？咁點解唔請啊？懶， 唔係有時，即係講啦，依樣嘢，你所啲講得好聽啲就叫大人嘅事情啦，依啲嘢。 哇，大佬，呢個廢山球，我嗰時不斷同講啊，廢山球得一隻 game， 我係好 buy 嘅啫。邊隻咧？就係喺呢個超任年代嘅嗰隻巴乜勒冠啊，係咪叫？即係嗰隻咁嘅豬猛龍嗰隻咁啊？ 哦，龍王傳車 啊！嗰隻啱。 依只七 嗰隻係我覺得佢做得最好嘅。咁之後我揾翻啲資料，我之後得出一個結論係咩？點解做得咁好咧？個 director 係邊個咧？個你估下嗰陣時係邊個？個 director 邊個啊？ 夜道一成。 哦， 所以點解咁好？就係因為夜道一成喺後面，仲監督係板口博信。 同埋依只 game 其實咧。佢嘅傳奇咧，其實唔係因為這隻 game 好玩，係因為依只 game 當時佢當時跳槽個 Sony 機同任天堂的咗，任天堂掟佢東區劈咗佢一齊啊嘛，見咗只 game 係奶，係唔知攞咩？我而家好似任天堂揾只大隻冚佢， 唔 係散咗㗎， 唔係啊，係同一時間將 Square 三隻仲喺同一時間推出嚟啊！ 結果自己奶咗嘢啊，冚到 唔係我點解話呢只好評咧？係因為我有一個唔玩 RPG game 嘅 friend， 佢玩到好開心啊！你明白？佢玩到唔開心。 係依只 game 我所知，其實我識唔係認識啊，知嘅有啲人都玩到癲嘅。系算系好，系应该咁讲就系佢喺 Square 年代里面，所以叫做极不人气嘅名作。 唔系嗰阵时，佢之后系咪 NDS 咪出只 Blood of Barmer 嘅？我想谂，哇，系咪呢只续篇啊 ？NDS 我都顺便做一只唔知乜鬼，类似 NDS 版嘅汪达与巨像，因为冇人知嘅情况，即系消失咗。个剧本边个写噶？又系鸟山球啊！你数下鸟山球写咗几多只 game？ 同埋点解可以做到咁高位置？我唔明咯。 同埋一样嘢问题，我系。佢依幾年嚟真係淨出啲，真係出 RPG。嗱，我記得應該三四年前到啦。當時我係訪問當時咧我係去 TGS 就訪問過去做一隻鬼佬 RPG， 唔記得咗咩名啦。即係佢賣鬼，即係嗰啲訪問過唔知佢邊個大一塔賣俾鬼佬嘅 RPG。唔係話咁，我訪問時佢我話個系統會系統比較複雜啲喎。跟住佢答我，你知唔知點答我？佢話放心啦，玩熟咗就唔複雜啊。我當時心裏面安靜就係。哇！做咗咁複雜啊，先生，你大佬喂咁嘅畫面，又要畫一個 area， 跟住操縱一隻小兵隊，跟住走去打人，跟住卡嘢，大佬睇見都複雜啦。 哇！即係嗰只咁嘅咩啊？嗰只魔王軍嗰只？ 唔知啦，總之就喺只。 天 台總之就喺只好典型就係咩咧？複雜到一睇到就唔開胃嘅。 Okay. 喂， 大佬係啲鬼，一係係反而想走鬼佬市場問題就係、是，你係走咗一個嘢就係、是，喂，你唔能夠令人個人覺得就係咩？我攞上數覺得難啊。依樣嘢咧，我想做個男人已經好趕客噶啦。有時你擺啲機噃，由啲約多巴士咁俾人試玩，喂或者睇 demo， 喂大佬我睇 demo 我覺得煩嘅，點咁賣啊？唔好話嚇我大佬。 唔係嗰陣時候我有個加拿大 friend 同我講啦，即係我不停喺度踩和田，就佢傾話和田咁樣，喲咁啊和田咩樣啊？咁就掃咗個相佢睇，咦好似見過呢個人，佢喺加拿大嗰時，點解你會見過呢個人啊？因為佢嗰陣時佢係咪十四嗰時做個世界宣傳嘢類似？咁佢嗰陣時話啲即係佢又會接有啲 Q&A corner 咁樣咧，咁啲人喺度問咯，點解只花呗十四冇得跳嘅？你知啲 online 機好中意跳噶嘛啲人， 懶係 咁之後嗰陣時佢嗰陣時一個好處好恥笑嘅態度， 因為呢個唔係即係 game 需要嘅嘢咧，所以咧我哋冇加落去啦。咁之後發生咩事咧？佢下一個 update 嗰陣時候就加翻條。 唔係嗱，依種咧叫 Steve Jobs。阿 Steve Jobs 話明啊嘛，我冇需要。跟住問題就係、是，但係人哋冇佢 Steve Jobs 話佢冇需要，跟住佢加落去嗰時係因為佢揾到佢好理好冠冕堂皇，即口一填啊嘛。例如話以前佢認為 iPad 佢話太大部嘅問題，佢都係細部咯。佢諗辦法去做咯，就係、是、佢手指撳到位，唔會手指揩到個 mon 啊嘛。問題就係、是、你依個咁跳咁簡單嘅嘢，你咪隨便揾個手打暈曬咗佢話。哦，我覺得效果唔係太好，不過我考慮一下投其他嘅理由啫嘛，呢啲嘢。 佢抽串啊嘛，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冇料嘛，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 佢呢幾年即係作喺咁多，佢係少數呢幾年咧，即係喺日本幾間嘅大型動畫遊戲公司裏面，佢真係叫做冇佢。我咁講就係佢真係食一味 RPG， 仲係黑行一嗰句，你真係成 FF， 你冇咗 FF 我都唔知你點算。 唔係，咁其實本來冇 FF 之後，佢仲幾個大作噶嘛， 全部玩死曬啊嘛！ 問題就係佢自己玩死曬啫嘛，又係廖生個寫少隻 formation 咯。 以前我隨口噏啦，以前我自己玩好多啦 ，formation 啦 ，saga 系列啦，聖劍傳說啦，仲有跟住仲有幾隻。 你明唔明啊？聖劍同 saga 廿週年冇嘢出啦，淨係出咗隻 soundtrack 就點啊？ 唔係仲有啲更加偏門嘅，即係例如話半熟英雄嗰啲更騎呢嘅。喂，大佬，你講真，你半熟英雄咁低，嗰啲叫低技術嘅，咪掟個 3DS 出咯？問題就係、是、你問題就係、是、你淨係諗住出大作，即係佢應該和田嘅想法就係咩咧？我一年就出兩隻大作，嗰兩隻就賣300萬日本，300萬全球賣1000萬，咁我圍咗本。大佬啊，娶老婆包生仔㗎，你賣唔到你點算啊？叫咪賴咗嘢咯 ，FF。 個問題係佢點講咧？總之佢做嗰啲好奇怪嘅，即係唔係佢每年出一隻 Final Fantasy 係一件好大問題嘅事啊？呢、這個 已經係好大問題㗎啦， 好大問題嘅事咯。 你唔係你話 佢冇節操地出，仲要出一隻廢嗰只喎？ 唔係你出一隻，你每年出一隻大作，然後搭一啲古靈精怪細三作，即係 Sega 先係咁做啦 ，Cap 怪咁做就係、是、佢每年一隻大作，嗰只咧就叫物呢啲物供奉嘅。咁、其他咧作品咧就啲小作嚟淹埋淹埋，出啲動畫 game 啲呃下細路仔錢啊，呃啲賊錢咁，冇所謂。問題就係、是。你除了一隻大約真係冇細作啊，大佬！ 唔係啊，個問題係你數下 PS3 6年出咗 ，Square 自己做咗幾多隻 game PS？ 真係數出喎，大佬！ 十隻手指數出啦！ 你真喂，我麥斯卡分鐘人龍都出咗5隻， 唔係咯？你明白？你明白？有即你明白？即作為一個曾經可以隻手遮天嘅公司，你而家喺 PS3 年代，你出咗10隻都唔夠我嗱我。即係當嗱成本開發貴咗，你以前 PS2 年代佢只每年出20隻 game 噶嘛，佢即係自創自己創造啦，至少都出到十隻啦。我當而家成本高咗，你至少每年播出5隻啦，你總和有冇10隻啊？呢6年你攞啊嗱 ，Final Fantasy 13、13-2 Formation。 F0 啦，嗰只咁啊，嗰只FF0 啦，嗰只 唔係零 PSP 噶嘛，我 PS3 喎， 係喎。真係做咩？真係冇，仲即系 F14 續情不了了之添。 十四之後會出啦，當14都 會出啦。 嗱、我計埋我計埋Idios 做嗰兩隻 DLX 同埋 Tomb Raider， 仲有咩啊？你數到啲咩啊？ 嗱，我頭先先數一數《Saga》， 每年一隻喎，《 Saga》人龍系列啊，真係一年一隻嘅同你。嗱、三劍三四五 of the end， 而家第六隻嚟緊。 喂，大佬，人家中間有出嘢噶嘛？ 係佢用其他 game， 你唔啱買或者係出唔掂一件事，但係起碼你有啲 game 俾 up 得出啦。問題就係、是、你真係冇咩 up 得出喎。 而家全部歸縮咗喺即係佢做咁耐，即係 end 即係出咗 PS3 年代啦。佢歸縮咗喺手提機，歸縮咗幾耐啊？你 Kingdom Hearts 3DS 出過 ，NDS 出過 ，PSP 出過。 我最記憶嘅啦，有一件事，我係到而家都仲可以講嘅就係、是。FF13 出嗰時，當時咧我係即係諗住我已經當時已經係冇乜心機玩 FF， 諗住喂叫編輯部喂啱唔啱到只試版嚟，即係啱唔啱到只嗰啲嘢，即係 send 俾我 game 啊。跟住佢話要買喎，我第一反應就係 OK 得算數。跟住我啱好我啱啱有朋友玩，跟住我玩咗我本應嗰晚已經係瞓足覺，好集中精神，即係諗住唞咗陣玩啊。結果玩過2個鐘頭唔得，我跟住揾咗我同事小直去玩，跟住小直玩到我睇見我瞓著覺，大佬好難得就係我玩又瞓著覺，佢玩又瞓著覺，真係考驗緊大家個 精神。13個戰鬥系統係好玩嘅喎 ，puzzle game 啊嘛，話佢問題就係、是、都話。 我形容佢就咩咧？毅行者游戏啊嘛，一本道玩到最最中意餐呢条画中画画就咩？放心啦，佢第十一章就天堂啊，第十章跌咗悬崖，死啦死啦！咩剧情啊？即系佢系去咗个走科入魔，即系咁 走咩科入魔？咗写剧本个屎啫嘛，咁就系结论就 都话一就我玩咗头嗰五章，因为玩咗应该第四第五章玩到，哇！你咩嘢中意手机小说水准啊？我谂啊，即系分钟而家即系咁讲，你唔作为一个你即系作为一个大作，你喺日本你谂住卖百几二百万大作，你唔好揾啲各处轻小说文库啦，三毛作者写啊，大佬 问题咯，我明明嘢都写咗咁大个狼，跟住个靓嘅狼咧，我唔知佢写到个皮竹出嚟咯，唔知点都咩点写剧本嘅嘢， 我真系我谂啊，真系各处文库派个小年轻作家嚟咁写好过佢，死未？ 随便揾一个都好过，而家咪即系咩啊？即系。Boolean Default 即係嗰只3DS 出嗰只咁嘅即係傳統玩 FF 五類嗰只 RPG， 嗰只仲好玩過個佢哋嗰只出嗰只 RPG 啊！你明唔明？ 最慘嘅就係、是、相比起之下 ，DQ 或者 DQ 九甚至 DQ 八九十係仍然 keep 到水準。嗱 ，DQ 十唔好講啦，因為始終 online game 始終市場係細啲嘅。但 DQ 九同 DQ 八係 keep 到幾百萬嘅大佬，同埋佢保留到就係、是。或者夠老啦啩，五六十歲啦。問題就係、是、差唔多個就係、是、問題就係、是，大家就玩佢嘅 game 啊嘛。依樣嘢你大佬，你掟咗曬後，你掟咗曬中生代嗰班友嗱，聽講佢佢喺你個喺修羅場面清咗幾年，清咗十年十幾廿年，即啱開始巔峰前期，跟住踢走佢。 冇咧，傻傻地。 我寧願你好似阿凌木如咁樣，你架空佢，等佢喺度掃下地種下花好過。你唔炒嘅大佬，因為你唔知幾時攞出嚟啊嘛。凌木如就冇得講啦，嗰時波太大嘅收事件，但問題就係、是、喂。沙漠事件是由笑話變成神話的，而家仲懷念問題就係、是、呢幾年嚟，我真係諗唔到咩 game 我值得懷念嘅。 咩意思啊？沙漠啊？ 沙漠事件係一個係斯卡fans一個叫做咩？由笑話變神話噶嘛？ 咁啊係，咁我都好期待嗰陣時咩喺法國話會打算 Kickstarter 啫，話募捐沙漠喎，一定做一定俾錢，你肯做一定俾錢。就十分鐘話冇啊，呢件事係講下嘅啫，唔會做事實。 唔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始終斯卡而家情況就係、是、佢真係抌錢落曬係 Sammy 啊嘛 ，Sammy 識乜鬼啊？做拍千稿嘅咧，喺邊識？即係 Sega 可以理解 ，Capcom 方面趕走咗即係踢走咗渡船敬二咧，睇出係有改變，起碼就係啲 game 多。喂，你嗱，佢有 Bio， 你可以 Bio 大作啦，跟住有啲有啲咩中小型嘅遊戲 ，Kick Cut 啊，咧逆轉裁判啊嗰啲，或者即係佢有好多古靈精怪遊戲啊，佢個新嘅新鮮，你唔好理佢Default 未 cut 咗好垃圾，問題就係 都唔好做垃圾咩？ 冇辦法啦。走曬人啊嘛！ 唔係，你覺得佢做到好垃圾咩？ 啲五啊 ，DMC 五啊， 我知道，但唔係 Ninja Fury 做咗只啊嘛，即係鬼佬做咗只啊嘛。哦，但嗰只唔係好差嘅其實玩到佢 越係做越雜，即係相比頭嗰幾集，因為頭嗰幾集其實主要就係、是、嗱、這個、呢個咧 Capcom 就好簡單嘅 ，Capcom 點解走曬啲人啦？權力鬥爭。冇啊，好簡單， 渡船啫嘛， 渡船咁樣三樣真書啊，神功 輸 啊，全部俾鬥走曬。你講關就係佢。白金工作室一幫斯格出隻Biota 殺曬班契弟 咯，都講咗啦，冇乜鬼啫。 就算佢而家半力幫阿小多手夫執手尾嗰只咁嘅雷電都好玩過啲 game 啦。佢嗰只已經唔好掂噶咯，但我覺得好玩過好多 game。咁你講就係你冇人才啊嘛，講就喂做 game 咗就係做 game 同拍日企人人才好重要。你冇人才嘅話，你揾僆仔可能佢識好多 program 寫好叻，問題就係。佢搞唔到啲創意榜，佢唔識找嘅大佬，佢賴到而家，所以呢幾年就係佢自己越做越濕。呢直情係以前係真係平均一年起碼兩三隻，而家一年我真係噏唔出一隻。佢今年咁樣， 你講 Capcom 嚟講緊 Square 兩 Capcom 就但 Square 嚟時 Capcom 而家多格鬥 game 多翻啲幾好玩嘅。 咁啊 Square 係你數下佢咁樣出幾多隻 tie down game 啊？你話我數埋只 Xbox 360嗰陣時出咗隻。推出咗咩 Infinity Discovery 啊？嗰只啦，我繼續數埋嗰只啦，十隻都冇。點啊？你想點啊？即係我你唔好同我計 Call of Duty Batman 嗰只啊，嗰度買翻嚟嘅啫，拉曬。 買翻嚟唔算數啦。咁喂，如果咁買翻嚟都算數嘅，咁 Capcom 咪有 Capcom 咪有 GTA。 咁你覺得你數你喂出咗六年都唔夠十隻啊？點啊？以前隻手遮天，每年出廿隻 game 啊，大聰而家出過七隻。 不過好老實喎、啊。我記得前年去TGS 採訪啦，應該好似前係咪同你去嗰年咧？ 唔知咧， 即係我記好似一年同你去嘅，就我就可以睇 Square 嚟講，你出五隻 game， 隻隻都 FF， 哇，係唔係啊嘛？你唔使咁去盡啊嘛，去得。 我好似系同你去嗰年，即系你即系咁讲，就一间公司去到就系咩？你除咗 FF 系冇第二个品牌打出嚟，我觉得你好唔掂。 佢 suppose 嚟好多品牌，佢唔用啫嘛。咁啊，即系咧就系，仲有 Last Requiem 啊 ，Last Requiem 死得死得死得，真系唔得，真系唔得，你橡皮糖啊，大佬。你谂下嗱，我唔系话叫你诶，即系揽出，即系狂出出到个品牌散晒。亦都好啱就係你睇任天堂，喂佢每一個大作佢每隔兩三年一次，佢每但問題就係一個大把名作，佢可以不斷輪輪每年俾每年都有兩三年出嚟。乜問題？你我覺得你係佢你係做到嘅 Square 嗰個嘅遊戲陣。 咪話和田佢保守，咪唔知話佢保守或佢創新好咯，唔知佢話咁。 我覺得佢係叫做咩？真係叫做 慧能咯， 就係將所有錢抌落一隻遊戲度，然後希望一隻遊戲幫佢賺三年錢。 唔係啦，即係最搞笑係佢走咗啦之後，我唔知你網上有冇睇佢嗰篇文係話話。是反轉頭讚阿和田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咁 PK 嘅，係一個因為佢太愛護啲遊戲開發者，所以佢唔俾啲遊戲開發者開發工作、開發 game。就講乜嘢啊？你要讚佢嘅話，揾另一個方法讚佢。即係佢最搞笑咧，最搞笑嗰邊嘢咧，佢最大嘅工作係戰國 Exile。你唔好玩啦、啊，嗰、那個年代啊，你係抌隻貨金 game 就會 buy 嘅年代，會戰國 Exile 雞。Edie 我本身買咗至少咯， 你而家情況就係、是，就算佢貨金 game 啲嚟話，或者咁講 ，iOS 佢手機 game 都唔係特別掂啦，都係啲 正常嘅數據。 水漲咯，你唔係特別叻嘅人咯，又係變咗就係、是、你用翻手機，因為手機遊戲其實另一個所謂嘅另一個 market 嚟嘅，你有機會再講啦。就因為佢開依個 market， 你唔能夠用傳統諗法，但係佢用傳統嘅手法抌落去，結果你 game 咁高九二千三千 yen 點賣啊？大佬 game。都嗰句啦，如果本事坤一掂麥或者紅二，你將只 DQ 掟喺手掟 iPhone 裏面，保證叭一聲賣，咪又做唔到啦又。好啦，咁就鬧咯鬧。今次而家情況就睇下今年 TGS 一點啦。雖然我覺得佢冇乜期待嘅對間公司，而家佢都係叫百廢待興嘅情況，因為你換咗新管理層， 咪等 First 十三會出任何嘢。我係跪求緊嘢先至講嘢咯。你走咗啦，嗰條友真係可以講嘢啦，可以講嘢。 個問題就係佢，問題就係佢身邊嗰班接受嗰班友掂唔掂啫？依樣嘢 唔係咯，次次你我發覺係次次當阿野村想做啲嘢嘅時候，阿和田咧就會特登拎咗隊人，拎咗隊 team 啲人去開發十三二、十三三咯。 我係唔係好明白就十三 去咯？ 我講真就係你想賺錢，其實俾我好一個好啫。即係我最後總結就係，我俾個頭提議你 FF 八 remake 啦，或者 FF 七 remake 啦。呢樣嘢叫 remake 嘅話咧，保證二百萬嘅。 唔知二百萬啦，四百萬啦，我啱啱 就 FF 七啦 ，FF 七你全語音 remake 嘅版，保證過三百萬，乜都得。呢個 game 當年係嗱，你講句，呢個 game 係真係叫 FF 王朝嘅開始，係呢只 game 啊嘛，真係全世界化， 令全世界知道原來 game 可以咁玩啊嘛， 係咯，有本事呢兩 game 炒翻，同埋你最值錢呢個係其實你要翻走舊貨炒呢啲啊嘛，你問題就係大家一直期待緊出呢只 game， 但係好多人講，但係佢係唔出，出咩？ 唔係，好明顯嘢出自阿不賴嗰陣 hold 住，你唔好掂，你唔好掂，要掂我哋掂，你唔好掂。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